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Le ciel bleu sur nous peut s'effondrer et la terre peut bien s'écrouler. De ma part, si tu m'aimes, je me fous du monde entier. Tant que l'amour inondera mes matins, tant que mon corps frémira sous tes que tu m'aimes. J'irai jusqu'au bout du monde, je me ferai teindre en blonde si tu me le demandais. J'irai décrocher la lune, j'irai voler la fortune si tu me le demandais. Je renierai ma patrie, je renierai mes amis si tu me le demandais. On peut bien rire de moi, je ferai n'importe quoi si tu me le demandais. Si un jour la vie t'arrache à moi, si tu meurs, que tu sois loin de moi. 音乐就应该是这样，赞颂美，赞颂爱吧。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北京时间14:04， 我在这里，我是古月。这里我们听到的是伊迪特皮亚夫演唱的《爱的赞歌》，歌词中这样唱到：我爱你，即使天空将要崩裂；我爱你，即使大地将要降落。是的，只要你也爱我，那些又算得了什么？就让我沉浸在幸福的爱河，就让我沉醉于你的爱河，哪怕世界即将毁灭，我的爱人，只要你爱我。也快到了我们的七夕节了，所以在周二的古典流行中，一开始把这首曲子带给大家。其实 这首曲子之所以带给大家，也还是因为东京奥运会的闭幕式，它的余波。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闭幕式上的这首歌曲，大家可能很多的人都注意到这个巴黎的八分钟，其中出现的马赛曲和其他振奋人心的音乐，那种感受音乐的快乐。但其中呢，在一开始在闭幕式的表演当中呢，也出现了日本唱作女歌手叫 Milit， 是2019年刚刚出道的新人，她用日语和法语演唱了非常经典的伊迪特皮亚夫的爱的赞歌。我不知道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是感受到歌词的关于爱的这个感受呢，还是先听音乐呢？对我来说好像音乐都是先入为主，你听他的这个音乐是很大的那种，不是小小的情情爱爱，其中这个爱包含了很多的含义。你听音乐是非常的宏大的感觉，尽管仅仅是小小的旋律。在直播的古典流行，其实听着这些音乐，我在想奥运会到底带给我们什么，尤其是这一届的奥运会到底带给我们什么。其实我觉得在很多人的发言当中，我觉得想这样说，就是奥运圣火虽然熄灭，但是点燃的这种希望不会熄灭，继续在心中点燃。而感受奥运其实也本着奥运的精神，祈祷着和平。而整个的我们从屏幕上传递出来的可能更无感，更重视视觉，它的这个画面颜色。比如说很多人吐槽过在闭幕式上表演的这个有着绿色的鸟的这个表演，但是我是觉得大家用听了吗？感受到听觉了吗？我经常在节目中当然也这样说，就是当语言结束的时候，音乐是出现的地方，你通过音乐来感受，你就不会再是仅仅是对于视觉给你的感受。俗话说眼见为实，但是我觉得你要把你的五官你的五感都用起来啊，这样才是更美妙的感受，不是吗？这首带给你 Amazing Grace， 奇迹恩典。 Amazing Grace 其实是一首很古老的歌了，那我们听过不同的版本，之所以带来这一首，其实这和奥运会没有关系，但是在音乐中其实可以让我们感受到那种情绪。所以有时候我这两天在想，这个五感，当大家在现代更加注重视觉，那其实科技可以达到听觉和视觉同时到达你的身边，也许以后还会有触觉、嗅觉、味觉，这样当五感全部的感受的时候，那你的每一个神经都来感受。那有人说，那这是不是沉浸在欲望当中了？我并不觉得是，只是说你感受到花开花落，不止看到，也是心里的感受呢。 Thank you. 会让生活富有五彩斑斓的颜色和鸟语花香，这都是人与生俱来的可以获得幸福感的能力。五感之上就有个更神奇的词语，叫做联觉，联系的联，感觉的觉。在科普中国上这样定义，本来是一种通道的刺激，能引起通道的感觉，现在还是这种刺激却同时引到了另外一个通道的感觉，这种现象就叫做联觉。比如说通道是什么，就是你看到视觉红色会觉得温暖，看到蓝色会觉得清凉，看到美味的食物就会产生美味的感觉。也就像望梅止渴，尝到西瓜的味道能想到夏天，干净的洗衣液的味道能够想到年少时心中的白月光，甚至一些人对消毒水的味道会敏感，不自觉地会想到医院。这些种种现象产生的原因都是因为联觉。曾有一个朋友，他对什么都没有什么兴趣，每次见到他都是穿着一样的衣服和鞋子，平时我们觉得这个人大概是个怪人，没有任何的感觉。但后来知道他对音乐有着特别痴迷，他把自己听的音乐买的设备到了一个非常的高性能的阶段。听音乐的感觉，他说有时候一首歌就像是在森林里吹风一样，所以是音乐陪伴了他。而说到联觉，说到味觉，我看到一个故事，有一个朋友是南方人，小时候很讨厌去的地方是老家，浙江某处的小村庄。他说那时候过去要5个小时，然后每次到的时候几乎到深夜了，肚子饿得咕咕叫，最期待的就是吃到由外祖父亲手包的粽子，和在家里吃到的完全不一样。他是南方人，在家里吃到的粽子都是大肉粽，而那边的粽子是放了花生和咸菜的粽子，并且没有酱油。他说第一次吃到那个粽子的时候非常饿，当天到了是很晚了，明明那时候也没有热，凉的就拿来吃了，吃上去的感觉非常奇妙。第一次尝到有淡淡的花生味道或者咸菜的鲜嫩的粽子，里面还有一点点的辣椒。后来回到家里以后就再也没有尝到那个味道的粽子。后来不久的端午节，他说外婆包了很多粽子送来，吃早饭的时候热了一个，没有注意长什么样子，一口咬下去竟然是小时候吃到的那个味道，那种糯米包着咸菜的鲜香，一点点辛辣的味道，已经很多年没有尝到了。突然间在这个味道中，他想起了小时候在家的日子，每天都在山上看小鸡小鸭和猪，会想起那时候在水库旁边的漂流，玩得不亦乐乎。在山上的日子几乎不用空调都非常的凉快。这首曲子叫做 Please to me。你想象不到，这是技巧很嗨的上原广美的作品。在这次他没玩技巧， 不都是法式的浪漫。因为昨天有朋友提到法式浪漫，我想再多准备一阵儿再给大家带来，因为有些不同的看法和想法。所以在今天，因为看到一些热门的评论，所以我会想到这个无感，这种联想，这种不同的打开通道的感觉。所以在我们一直古典流行，我觉得很幸运成为广播人，通过电波在加强听觉的时候给大家听不同的音乐，来加强听觉的这样的敏感度。大家也会经常在看电视的时候，看剧的时候，看电影的时候，忽略了那些声音。有时候声音也可以为你打开这个世界。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下面要给你带来一曲法式的一套串烧，里面有不同的你听过的音乐，比如说《玫瑰色的人生》、《巴黎的天空下》、《棉花》等等。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刚刚给你带来了一套套曲，

诠释也有八分多钟，古典流行显然不能承载这么长的时间，所以不得不插话。欢迎继续收听，我是胡月。在下半时段我们听到的又是拉威尔的布莱罗舞曲，不过在这里我们听到的是人声的版本。在他们的演唱当中，你可以感受到人声才是最好的乐器。他们是1963年，当时由美国钢琴家及作曲家 WordSwingle 成立的合唱团体 Swingle Singles， 斯文格尔，我们的中文叫他们阿卡贝拉的一个无伴奏团体。以前也是我经常给大家介绍给他们，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认为最好的阿卡贝拉团，甚至超过了大家认知的国王歌手啊等等其他的现代团体。他们可以用人声演唱很多的古典作品，包括大黄蜂的灰琴、1812序曲，甚至这首不变的 Bolero， 用人声唱出了各种乐器的特点，不变的小军鼓人声来演唱。Swingle Single阿卡贝拉组合在历史上分为两个阶段，1963到73年是法国组合，后来1973年法国组合解散，同年在英国重组，一直延续至今。他们现在是英国组合。快到尾声了，快我们听完吧。Bye-bye. 行。 哎，我看到荧光说了，哎，这个小军鼓不会也是人声吧？当然是人声，你能模仿出来吗？关键是节奏不变，而且很像乐器，而且长时间的进行，人声的魅力啊，在这里拓宽了人声的最大表现，最好的乐器，名副其实。正在直播的古典与流行，其实这首作品呢，当然也是法国作曲家的作品拉威尔的不同呈现。都快变成法国国歌了，是指播的频次吗？它的确很美，而且其实我早就看到过怪哉虫发在乐友会的这样的文字，以前就发过，所以其实在今年播出还是很克制的，就包括我们现在听到的音乐甚至也在节目中出现过几次，只是我觉得你显得更加敏感对玫瑰色人生吧。然后来看看荧光说的，我觉得很适合在接下来的内容，也是和今天。荧光说，有一次我梦到我在苏州的一条河边，跨过小河，穿过树林，居然来到了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耳边传来了熟悉的音乐。江南的浪漫和巴黎的浪漫或许有某些相似之处，哎，我同意，是那种清新的风。但是有时候巴黎的浪漫还有一些硬气，我觉得是那种感觉，就是刚才我说到的不同的通感，不同的通道，不同的连道，不同的联想，就是大家在这样的风情当中感受到的那种味道，惬意浪漫。那江南可能还有一些朋友有一种在很多的文字描述视觉感受当中，甚至是味道当中，都有那样的感受，就是旖旎，还有一种故乡怀旧的感觉。也许巴黎有这样的感觉，有时候我在其他的地方，甚至也有明明不是这个地方，当然也有那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这首曲子虽然不是法国音乐，但是它选自伍迪·艾伦的电影《午夜巴黎》。常听古典流行的朋友也知道我也很爱这部电影，这首曲子也多次出现过。 流行。 哎，你听到这段音乐就觉得很法式了，有着法国香颂的感觉，那样的提琴。 Dans le Paris des petits quartiers, oubliez les touristes, les cartes postales et leurs vieux clichés. La tour Eiffel, je la joue aux yeux des passants, mais moi je vous emmène à Ménilmontant, venez prendre un petit verre, vous êtes mes invités.Dans le Paris des gens ordinaires, on est plus souvent sur boulevard Voltaire qu'aux Champs-Élysées. La tour d'argent fait de l'œil aux dignes chalands, mais y a la goutte d'or rouge dînant marrant autour de la table de la simplicité. Au marché de Belleville, on entend chanter les accents mélangés. Au plus de Saint-Ouen, l'esprit de Django plane sur les bistrons.Un barbe sur ma main, je vais me ressourcer au milieu des parfums de fleurs d'oranger. C'est à Paris, Montmartre que vous m'avez connu. Vous allez découvrir les musiques de ma rue. Dans ce Paris, moi, j'aime planer loin des clichés, des cartes postales et des vacanciers. Les beaux quartiers vous sont familiers, mais là, je vous emmène, vous découvrirez ces endroits oubliés qui me font tant vibrer 这些歌词，我在想，其实一个地方的风景，并不是在于那些地方的名胜古迹，而是你真的要走街串巷来感受它的风情。这也是刚才荧光所说到的，为什么觉得那些地方，我们的那些江南的小城有那样的感觉，就是当你走街串巷的时候，那些味道，那些感受。这首歌的歌词也很有意思，说到巴黎的那些小社区常常会让旅游者遗忘，那些明信片。其实还有歌中唱到埃菲尔铁塔只会吸引过客的伎俩，但我会带你去卖柠檬忐忑，喝上一小杯，我来请客。巴黎的那些普通人常常去沃尔泰大道，而不是香榭丽舍街。灯塔餐厅吸引的都是购物狂，但是在我进餐古德多餐厅却有些有趣。所以歌词就这样唱的，这一首很有意思的，有点像吉普赛爵士，比起相送的那些味道和感觉不同，更多了一些俏皮活泼。开头部分的小提琴听，会让我们想起小提琴大师格拉帕里，还有吉他大师江格莱恩哈特这对法国爵士历史上的黄金组合。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会和大家慢慢的一点一点介绍。我们就用这些听觉上的通感来感受不同的音乐风景。 Des gens ordinaires, on est plus souvent sur boulevard Voltaire qu'aux Champs-Élysées. La tour d'argent fait de l'œil aux dignes chalands, mais y a la goutte d'or rouge dînant marrant autour de la table de la simplicité. Au marché de Belleville, on entend chanter les accents mélangés. Au plus de Saint-Ouen.L'esprit de Django plane sur les bistrons. Un bar et sur la main, je vais me ressourcer au milieu des parfums de fleurs d'oranger. C'est à Paris, Montmartre que vous m'avez connu. Vous allez découvrir les musiques de ma rue. Dans ce Paris, moi, j'aime planer loin des clichés, des cartes postales et des vacanciers. 古典流行，今天我不只听法国音乐，我觉得关键是享受音乐的那种情愫，即使不能远走高飞，也可以在音乐中感受到。还记得上半时段我为你带来了，其实是里约乐队的 Amazing Grace 吗？在今天节目最后，我要给你带来 Hailey 的日语版的 Amazing Grace。